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嘅最新一度2025年嘅施政报告咧，即将出笼啦。咁各方猜测咧，就系仲有冇钱派啊？就会唔会咧派消费券咧系2000元？派下派下咧，你嗰个财政赤字咧啊，就不但唔会有所改善，而且咧系逐年咧系增加。而家最大镬嘅就系咧啊，屋漏兼逢连夜雨。所谓咧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几年前高唱入云咧，嗰只梦想咧系不但咧系冇实现，而且大镬啦！嗱，香港人咧举家咧就已经咧系成为结构性、习惯性啊，啊周末性咧就入去大陆嗰度成大湾区嗰度饮饮食食消费啦。咁啊，北水南流啊，大陆嗰啲水落嚟嘅消费状况系点咧？就仲大镬！最新嘅统计啊，就大陆嘅啊呢啲小红书啊，同埋游客啊。嚟香港啊嘅消費咧，個過夜客啊，我淨係計過夜啊，就咧就下降咧係45%，即係咧係冇減咧係50%。嗱，呢個咧係極其嚴重嘅，係因為咧特區政府近年推動呢啲所謂嘅城市經濟咧，係谷盡飲奶嘅力咧，喺度吸引大陸嘅遊客咧係訪問香港。今年頭七個月。訪問香港的旅客咧，按年增長咗，冇錯係12%，至到咧2800萬人，恢復到咧係疫情社運前係2018年同期嘅77%。大陸客咧亦都升咗一成，就係咧到高達咧係2130萬嘅人次。但係咧，旺丁係唔係旺財咧？就唔係喎，旅客嘅消費復甦之路咧，就仍然咧係未見盡頭。由旅发局出版的季刊的那个数字呢，就今年上半年过夜旅客消费额只是恢复至2018年同期的66%，三分二啫。其中大陆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是急跌31%，对比2013年上半年的高峰是急跌45%。那就很多原因啦，专家就说呢，过几年咧，港币同美元咧系跟随啊挂钩强势咧，加埋大陆嘅消费模式改变，咁咧就大陆咧本身个经济咧好曳，嗱，咁呢个咧就大镬啦，因为咧你当初咧就望动态清零结束咧就开关，跟住咧又望啊中，而家咧就望中美谈判咧系可以咧啊呢个咧结束呢个咧贸易冷战，一阵咧又望咧系美国啊联储咧系减息。左望右望咧，望下一年，望下又一年。咁你而家咧咁样样系结构性，大陆咧就越望越见鬼吓。而家讲咧叫做过夜客嘅消费咧系跌咗45%。嗱，其实特区政府咧，你一早就应该开拓咩咧？开拓国际旅客啊，系嚟香港个消费，就唔系咧就净系望大陆，望大陆你就死路一条吓。而家你国际方面吓。譬如话美国啊，佢最有钱噶啦，而家全世界。英国咧就两睇啦，因为英国咧佢加税啊，加税咧就逼到好多咧，即系身家有100万英镑啊以上啊，其实好少钱噶咋，100万英镑以上嘅英国本地嘅人咧，就咧移民咧系超过咧系20000多人啊。吓，呢个自从呢个斯坦默上台之后，嗱，佢哋咧如果向外走咧，即系离开咧，佢系带钱走嘅。帶錢走咧，嗱，你而家又話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係嘛？咁咧就大陸嗰啲北水咧係入嚟咧係上緊市啦。咁你應該趁呢個環境，你就唔好咧係淨係向北望，就應該咧向東南啊。嗱，你泰國啊，其他好多國家，馬來西亞呢啲啊，都產生咧一啲遊客啊嚇嘅即係嗰個出口啊嚇。以前咧泰國人咧就唔會旅遊嘅，近年咧係好多。咁啊，加埋歐洲啦、歐盟國家啦、法國啦、德國啦，係咪？日本啦，嗱，日本咧就你自己搞死自己啦，係咪？日本人係唔會嚟噶啦，老老實實，你成個中國嗰種咧仇恨日本嗰種情緒咧，搞到人哋日本啊神憎鬼厭啊，怕咗你， 香港咧，虽然咧以前系殖民地，日本人有好感，但系而家呢只歌咧冇得唱。咁你而家所有嘅鸡蛋放晒落大陆呢个揽度，而家自食其果，系咪？咁你而家过夜客啊，咁样样咧个消费啊，那个平均消费咁样跌咗成一半咧，你话点算好咧，鲍生？ 系咁，我不如实地报道下啦。如果有留意我 Facebook 都知道咧，我喺北海道咧就同啲团友咧就游历紧。咁咧就嗱，我就总结我真身嘅经验啊，我发现咧，韩国嘅旅客咧系激增嘅，喺酒店里边，即系你喺以前咧见唔到嘅，喺日本里边啊。另外咧就系台湾嘅游客，你见到好多讲住国语嗰啲，唔系普通话嚟噶，唔系中国大陆，你听口音就知道系台湾噶啦。而第三咧，我出奇地喺上一次我去东京嘅时候咧，就发现排队入境嘅时候，大批嘅泰国旅客啊出现。咁啊，所以咧，嗱，依三者咧就系而家新兴嘅喺个亚洲嘅旅行嘅龙头啦。咁啊，当然啦，间中你都见到少少中国大陆游客，但同以前嗰种蜂拥嘅状况咧，就天渊之别。咁所以其实咧，真系香港，如果咧你唔吸纳头先我所讲啊，南韩啦、台湾啦，同埋咧泰国嘅旅客咧，你净系靠依啲自由行嘅喺度过夜啊，中间咧小红书啊、两送饭啊、穷游香港嘅依啲咧，就死路一条嗱。不如我哋睇下另外一啲數據啊！嗱，中國大陸嘅樓價咧，而家暴跌，大家已經係即係不爭嘅事實，唔需要再多講。我哋依啲叫陽宅，我哋睇下陰宅嘅跌幅係乜嘢？嗱，中國房地產低迷之後，個波及嘅範圍唔止到係一般生人住嘅樓叫陽宅，而陰宅即係死人住嗰啲咧，都出現咗呢個崩塌嘅現象。嗱，原來中國大陸嘅殡葬嘅龙头企业叫福寿园集团，啱啱公布咗2025年中期嘅财务报告，营收同埋利润大幅下滑，出现咗自2013年，即系讲紧咧12年以嚟首次嘅亏损啊！原来嗰啲墓园啊，即系嗰啲墓地嗰啲价格咧，亏损咗2亿6千万人民币，咁平均数系咩咧？平均一般咧，嗰啲墓地咧就系大约12万左右啦，平均数啊，一个人民币。而家暴跌系咩咧？暴跌去到63000蚊啫，即系唔见咗一半啊！咁即系话咧，呢个收入你其实你反映到啦，其实人生存啊，除咗饮食之外，你就要住噶嘛。咁原来咧，生人嘅楼跌到阿妈唔认得之外咧，原来死人住要住嘅地方都唔见咗一半啊个价值。嗱，你就知道咧，中国大陆嗰个经济嗰个情况咧，差到咩地步？即系话咧，以往嗰种咧，即系攞嚟炒卖啊，甚至咧有啲生人已经买定咧，俾父母啊，或者自己买定俾自己啊，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呢啲咁嘅殡葬业都陷入咗个经营嘅寒冬。咁你就估计到咧，中国大陆而家嗰个消费嘅一个现象级嘅下跌咯，陶生。 嗯，嗱，而家咁样咧，大陆嗰度干糖咧。你依家咧，即系佢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国又好咧。你知呢个咁嘅全香港，自从1997年之后啊，一个咧最低 B 嘅迷信啊，就已经系泡沫啦，系爆破啦，系嘛？咁你而家就算咧，就系大陆啊嗰啲旅客嚟咧，都嫌你香港嘅殖民地啊嗰个风土特色唔够吓，佢哋咧就成日如打卡咧，又中意走嗰啲殖民地嘅遗迹打咁啊，然后第二啲咧佢又要你就佢喎，例如话点解香港消费仲要用纸币啊，点解就唔用呢个支付宝啊，点解用网付啊，点解你哋咁落后啊，系嘛？咁但系呢啲中国人啊，当前几年佢哋嘘嘘声涌去日本啊去消费嘅时候，佢从来唔敢近日本人噶喎。你去到日本买土产啊，系买水蜜桃啊，系嘛？十之有八九咧，日本人嗰阵时仍然系收咧，系呢个咧纸币喎。你见到啲中国游客去到咧，系乖乖地唔敢投诉日本咧。喂，点解你哋唔用支付宝啊？点解你哋唔用网购啊？点解你哋咁落后？我以为你日本咁先进啊！即系呢啲系拣人嚟欺凌。而家你香港咧就系一个咧油艇仔整到入嚟咧系个大家庭咧系人大陆咧各省市都睇你唔起，借少少耳咧又话冇得偷电啊？点解嗰啲商场啊冇唔够插头啊？有插头啊？点解你用三角头啊？点解仲用咁乱直啊？用翻英国啊？点解你唔换啊？嗱，你而家要取悦呢班咧走嚟啊，过夜消费啊，仲要系穷游嘅呢班咧，所谓嘅祖国同胞你嗰只殖民地啊，嗰只自卑嘅心态，你而家我想请问， 全香港的商场特区政府有没有指引取消以前呢在这个殖民地时代英国式那只呢是三脚插梳全部改用大陆那只两脚是不是、如果你不实现这只两脚插梳怎样是实现是真正的回归、另外还有是吧这个呢为什么不用这个支付宝 online 呢是快一点一步到位但是呢老老实实你听晒大陆的人这些这样的指引你做足呢都冇用，因为佢根本冇钱。佢落嚟咧就叫做发下牙痕，发下口爽，系嘛？斥责你两句吓、觉得你系咧系殖民地，系仍然今日都系殖民地啊！啊咁咧，可怜咧系特区上下吓呢啲即系有权力嗰啲人咧，就系、有一只叫魏忠政吓、大陆人咧，无论啊边个一出声，到啦到，好好好好好嚟嚟嚟嚟嚟吓嚟又点啫？嚟咧你嚟咧，佢啲钱都唔嚟啊嘛，系嘛？你搞嗰啲盛事，而家几和嘢太 Q 啦，系咪？啊，呢、這个庙街夜缤纷啦，系嘛？熊猫经济，熊猫经济提唔提咧？熊猫经济提唔提？冇啊！ 夜缤纷网站都停咗咯、啊，居民啊，熊猫经济冇人睇啦，而家 吓咁啊！熊猫咧，咁你唔系话熊猫一家亲系亲亲，俾啲大陆人落嚟啦，睇熊猫咧？呢啲根本谂出嚟嗰个撒网噶啦，熊猫喺大陆啊！嗰啲细路仔已经自细玩到大啊，系咪啊？ 系啊， 啊嗰啲咩四川卧龙岗啊，你而家当大陆人啊，傻噶，系嘛？佢哋睇熊猫咧，个个有个死鬼走嚟香港睇啊，系嘛？睇嚟香港有咩好睇啊？有咩熊猫睇啊？所以成个特区咧，佢嗰种吸引大陆嗰种旅游咧，系嗰只咧，系事事啊，系要方住啊，系要迎合啊，系呢个咧中国大陆系嘛？一早都讲过。你在香港你要放一些大陆冇得睇的东西给他睇。如果是要这样呢你就不可以到到自我审查。你就给庄梅岩在香港给他自由创作做回两台戏在演艺学院里面有什么隐喻又好有什么政治信息又好你特区政府呢是乍看不到就然后等大陆的小红书落来睇等大陆的文青落来睇系嘛？睇咗之后，佢哋自己自知沉沉吓，咁咧嗰个后果系由阿庄梅岩啊女士自己负责，就唔系你特区政府咧系指使啊呢啲嘅演艺学院咧禁佢呢样，禁佢嗰样，呢样落架，嗰样落架，你啊仲大陆过大陆系咪先？咁你咁啊，你而家走去喐阿庄梅岩，你叫演艺学院去喐佢，其实对你自己冇好处啊！你睇到大陆咧啲人唔肯落嚟系嘛？佢唔会话俾你听，系落到嚟咧，系我冇黄子华嗰啲栋笃笑睇，冇庄梅岩睇，我想睇翻2019年啊，系嗰个香港多元化嘅社会，系咪？我喺想去香港睇到百老汇电影院啊，里边咧系放一啲咧喺大陆咧系严禁入口嘅戏，系嘛？你而家嗰啲咁嘅小红书好多系年轻人，好多系应届大学毕业生，佢哋唔系大妈。佢哋嚟到香港已经俾晒 tips 你，点解我要喺麦当劳道嗰度咧，系去自拍咧？系嘛？你擘大对眼睇下，叫麦当劳道嗰条街，唔系山东街，唔系桂林街，唔系上海街，唔系广东道，因为山东、上海、广东系佢哋自己嘅街名。麦当劳系以前英国啊嘅殖民地嘅街名，明唔明？系咪？讲到乱殖。大陆的小红书呢是乱过你100倍。你们现在香港这班蠢猪呢口口声声就说要去籍。以前你们的主人啊政协主席李瑞环未死啊九十几岁啊你不要当他死啊。最近今次阅兵呢是不是站在温家宝旁边的怒目而视啊一早警告你们这班奴才香港呢是宜兴紫砂茶壶那阵茶垢你不要刮了他因为你这个是特色是不是李瑞环未死噶，你记唔记得啊？系嘛，上去阅兵嗰阵时啊，系咪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坐喺度噶？系嘛，咁你坐喺后排，你好唔好？你有冇面啊？或者你系咪应该走去啊？系同阿李瑞环寒暄几句咧？啊，李主席，你对而家香港嘅状况点睇啊？你觉得香港嗰个紫兴宜兴茶壶嗰个茶垢仲喺唔喺度啊？嗱，你梁振英如果想肥而家嗰个李家超咧，有好多种办法噶。系嘛？唔需要啊，净系讲啊，佢嗰啲咁嘅咩大陆嗰啲咁嘅输入优才啊呢啲嘢，你渣渣低低去问候一下李瑞华，系咪？ 然后呢引诱啊，系香港嗰啲电视台啊，或者咩嘢啦，吓播两句，系咪？嗱，你够唔够胆过去先？啊，上边俾 唔 俾女士话出声先？系嘛？咁啊，喺一个文明嘅国家，系咪？以前系英国、美国，有咩叫唔够胆先？你放得李瑞环出嚟，吓佢仲生勾勾嘅，吓你应该俾时间佢 social 系咪？啊，而家系九三阅兵啊嘛，系嘛？啱唔啱啊？啊、你怕你自己惹麻烦啦，定系李瑞环跟住入去俾人审啦，系嘛？嗱，呢啲咪就系咯，系呢个制度嘅问题，系嘛？所以咧，咩由乱及治啊，由治及兴啊，而家连啲老左都唔信啦，啊，纷纷咧系写文章咧，系到咧系话喂呢句嘢系揾老陈噶嘛？啊，咁而家你港币又系啦，吓同咧邻近地区嘅货币仍然系咁偏高，呢、這个讲咗好多年啦，你咪脱欧咯。脱咗歐，你就有中國人民尊嚴噶啦。你一日唔脱歐，一日 Donald Trump 都睇你唔起啊，係咪？因為你攬住美金個大髀啊，係咪？你行開啦，美國佬想一腳踢走你啊，見到你咧，好似啲水蛭咁樣黐住個大髀啊，人哋討厭啊，係咪？你咁威啊，係咪？為全球就指明呢個叫治理新秩序啊！你喺香港嘅港幣，唔該你爭下氣好嘛？系咪你咪刘家冧，你咪由佢冧咯？冧到某个位，自然揾翻一个止跌点噶，系咪？点解你咁哇？真系冇咁冇呢个美龙骨咧，系咪？我解释俾你听， 中 国 大陆 因为你同个钱有关，讲到钱就冇个民族尊严噶啦，系咪啊，鲍生？ 当然啦 ，S 两栋最实际啦，因为而家中国大陆网络上边咧，即系小红书又好，或者其他嘅平台都好咧，但其中一个咧好热。列嘅討論咧就係點樣慳錢法，同埋點樣咧將日常嘅消費咧就慳到盡。譬如話一包即食麵嗰啲味粉啊，可以分開三次用嘅。另外咧就嗰啲邊度咧可以有優惠咧，就喺度大家喺度瘋傳。咁而且咧喺北京、上海嘅金融區咧，就原本12蚊人民幣一個飯盒已經唔貴嘅啦，而家啲人咧全部都帶飯嘅啦。咁至於嗰啲喜茶咧就4蚊杯。啊，跟住咧，中間嗰啲內陸機嘅航線咧，可能跌到100蚊人民幣以下，嗱、等等，嗱、咁中國大陸嘅消費 博都唔使啊， 係啊，廉航啊嘛，有啲佢哋平嗰啲機票，咁嗱唔緊要，因為中國大陸咧佢有條件內卷啊，第一咧即係佢冇同呢個美元掛鈎啦，係嘛？第二有官方嘅補貼啦，再加埋人民咧能夠捱苦啊嘛，所以咧頭先我講嗰啲4蚊喜茶、98蚊機票咧。佢哋仲可以喺呢個咁嘅價格戰、內卷戰中生存，或者係仲喺度中間咧喺度苟延殘喘。但係香港唔得，正正我哋喺好多集之前，即係一年半載之前都講過，我好激進地講話一定要脱歐。點解？因為你同美元掛鈎咗之後咧，其實香港嗰個匯率咧就居高不下，所以啲人咧，香港人啊，我講緊或者其他國家嘅人咧，都唔嚟香港使錢，因為太貴。調轉就去咗日本啦。嗱，而家日本咧。我前一排就跌到 0.053、0.029 都有。咁你见到咁嘅汇率之下呢，点解台湾啊泰国啲人都去咗日本呢？就呢个系实际嘅因素。当然地灵人杰嗰啲人唔再讲啦。咁所以其实个问题呢就归根究底啊，穷游香港系一个现象，但是你想彻底解决呢就是个成本问题，同埋你同美元挂钩导致港元嗰个汇率太高。冇人覺得喺香港使錢抵嘅，包括香港人自己都係。 嗱，你嘅嗰個當家作主之後啊，你幾件咁嘅大工程，第一叫西九文娛區，啊，而家咧係蝕到咧係眼淡淡，係咪？第二呢個叫啟德郵輪碼頭，而家就拍緊烏蠅，係嘛？嗱，你嗰個西九文娛加 M Plus 啊，係有呢個藝術藏品啊，係有呢個戲曲中心啊，係咪？咁你本来咧就应该系吸引到足够嘅国际同埋大陆嘅游客嘅，系咪？系嘛？咁而家果树咧就年年喺度蚀紧钱，啊，特区政府要年年喺度贴，系咪？好啦，邮轮码头仲好笑，啊，咁而家全世界嘅邮轮航运早已经复苏啦，早几年就话瓜席啫，系咪？咁你香港又话自己啊有呢个狮子山啊、扯旗山啊、海港啊、无敌啊、美食啊咁。每个请问有几多艘邮轮嚟停泊呢？系嘛？喺呢个启德嗰度啊，啊邮轮嗰处 嗰個碼頭係咪形成一個咧係遊輪啊？嗰個旅遊嘅消費基地同埋中心咧，加埋嗰個啊啟德嗰個啊演唱嗰個地點係咪？而家你梗係谷呢啲啦嘛？大嶼山咧啊就唔使諗啦，明日大嶼咧果然咧係胎死腹中啦。咁既然係咁咧，林超英話齋。仲好，你就要利用大嶼山个绿色宝库，系咪？你就要咧吸引多啲咧小红书啊，落到嚟咧去参观下大澳，又或者咧系踩单车，大众踩单车郊野上，系嘛？你而家搞到呢啲大陆客咧系走去地质公园啊，阴公啦，系咪东平洲唔知边度咧？系嗰处咧系全部打地摊咧喺度野餐啊，知唔知？咁啊，新娘潭啊，嗰度咧又系啊，呢啲丁九嗰处咧吓，人山人海啊，不知所为。即系你香港有好多咧山明水秀，应该好宁静嘅地点，但系咧你就吸引到大陆嗰啲咧系自由行落嚟，系踩到林嘈喧巴闭，应该静嘅地方咧就嘈，应该嘈嘅地方咧就水静河飞吓，冇晒生意咧喺度拍乌蝇。咁样形成一个咧叫逆向嘅配套，嗱咁咧，所以讲呢个系死症嚟噶啦，冇得医啊！讲嚟讲去，因为你而家呢个咁嘅纪律部队啊，系担政嘅特区政府，佢唔识啊，你知唔知啊？系嘛，佢真系唔识啊！呢个喺佢哋嘅知识范围之外啊，佢点会识咧？系嘛？咁咧就呢啲讲咧就好多嘢讲啦，系嘛？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郑优安仪就话。要视乎大陆的经济环境，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改善，大陆的居民呢消费意欲呢提高，是吧？跟住他说，作为一个开放公平的城市，应该所有的游客都欢迎，这句就要害了，是吧？咁呢就问题你不是一个开放亦不是一个公平的 城市咯，是吧？怎样不公平呢？是吧？你们自己慢慢想咯，是吧？咁咧，你嗰啲酒店啊，仲系咁贵啊，成本太贵啊，啊，房租贵啊，酒店贵， 消费趋势嘅问题。嗱，头先讲消费降级四个字就好清楚啦，大陆发生紧咩事啊？内卷我哋都解释过好多次啦。咁而家仲有一个字眼咧，喺大陆好流行，叫平替，即系平，即系公平个平嗰个平啦，替就即系替代个替。咁个意思系咩呢？意思即系话，原本我用开啲高级嘢嘅，我而家就要搵啲平嘢、便宜嘢嚟替代。嗱，呢个系变成佢哋年轻，特别系年轻人啊，佢而家觉得咧系一种时髦嘅方式，即系唔觉得丑嘅，佢哋觉得咧系一个生存嘅方法。譬如话，你用开嗰只日本牌子 SK Two Shiseido 嘅，咁佢而家佢唔敢用啦，佢话因为太贵，咁啊用翻阿妈时代嗰啲润肤霜啊咁样，咁啊嗰啲意大利名牌手袋更加唔好谂啦，咁而家咪用翻嗰啲二线牌子咯。嗱，呢种叫做咧。即系平替，咁佢哋咧就系一种喺大陆网络上边咧，大家喺度互相喺度，唔好话吹嘘，即系互相喺度讲紧佢嘅生活点样去改变啊！呢个平替咧就系一个年轻人嘅现象。 我唔怪得啦，啲大陆人咧真系能屈能伸。啊，佢哋早十年八载咧，个个崇洋咧系奶西，系嘛？衣着咧一定咧系呢个咧意大利啊、法国、西班牙呢个二啊，同埋咧呢啲咧啊，名西班牙名牌，而家突然间话要平替，即系话咧记得起佢哋个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讲艰苦朴素啊，艰苦朴素啊，突然间谂翻起嗱，希望佢哋唔好谂起另一句无语录就越穷越光明啊！嗱，佢哋咧好彩有毛泽东以前嘅指示打底啊，你知啊，佢哋真系啊可以跪地喂猪乸啊！唔怪得佢哋嘅領袖啊，黃岐山話中國人可以食草食三年。嗱，你睇睇呢啲片段或者咧係呢個照片，大陸而家有好多城市啊，係時興年輕人咧係去通街揀嗰啲冷飯菜汁啊，係攞翻去屋企食啊，你知唔知啊？啊，嗰啲餐廳啊、酒店佢哋自己揾啊，而且咧帶住笑容啊。是好开心咁样咧，系去检拾呢啲冷饭残渣噶噃。 你觉得一种朴素同埋一种心灵嘅富足嘅生活，因为我悭咗钱，就是一种成功感啊。香港咧，而家佢仲系标榜一个国际旅游城市，佢搞嘅活动都系城市级嘅，嗱咩夜缤纷又好，嗰啲咩城市经济又好，咁佢都系想咧啊吸纳呢啲高消费。咁有啲时候咧，你系赶客嘅，点解？唔系你唔欢迎人，系因为人哋个荷包唔够钱啊。於是乎咧，你仲要擺到明咁高消費嘅城市，譬如話啲酒店咧，仲係講得成千千聲一晚嘅。咁你對於呢啲平替嘅 游客或者是大陆人呢，根本就他没办法去支持，同埋他根本大陆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即如果你能够放下身段，我不是讲啲游客，是讲香港啊，这个特区政府，你行一只叫做呢平替游，或者是叫做呢去吸引呢啲咁嘅小红书啊，或者大陆嘅呢啲咁嘅年轻人呢，可能是一条生路喎。如果你肯结结实实，即是我哋做返一个唔好话低档啊，就叫做呢平替嘅生意都唔系唔得㗎喎，係咪？咁百货有百客，咁有啲时候即係我哋叫物食当三番啦，你冇嗰啲以前嗰啲落铜锣湾买表啊，买名牌手袋啊嗰啲客嘅时候，你咪转一转囉。但而家你香港又放唔低嘅身段啦，变成呢而家叫两头唔到岸，你摆到咁明咁咁高消费唔值㗎嘛，係呀。 你唔值咁多钱啊，即係等于啦，又到咗唱衰英国时间啦，係咪照顾返嗰啲亲中爱国啲玻璃心啦。即係而家英国点解一个咁含交叉呢，係咪就係、是、你而家全国伊斯兰化，係咪而三万几啊橡皮艇啊，係由一月至到九月啊嘘嘘声杀入嚟啊，嗰啲清真寺啊越开越多啊，成个伦敦呢望落去呢系冇白人㗎，一系黑啊，一系啡啊，全部系包头啊。是不是一个伦敦呢是伊斯兰化之下，喂我请问你伦敦仲值唔值以前咁贵啊，而家啲人问你啊，是不是去伦敦旅游呢，而家外面啲人开始唔去。是不是有时啲美国佬会去下嘅，即係嗰啲大乡里出声。是不是但你个个以前去伦敦牛高马大系睇到白人做御林军，系见到呢戴卓尔夫人呢系做英国首相，是不是嗰时叫韩达德呢，呢啲呢是读 Eton 出身的有贵族意味的做外交大臣。现在呢你找一个非洲佬去做副首相，找一个叫简世德的巴基斯坦揸巴士的那些仔呢去做这个市长，找一个包头的妇女呢叫妈末做内政大臣，排出来全部是伊斯兰化。那我为什么要去伦敦去住半岛嗰度啊，700-800磅一晚嘅酒店啊，系嘛？好简单啫嘛。如果你话叫米芝莲食法国菜，系咪？你要收咧3000蚊一个人，咁咧我因为食法国菜我就俾。但你话唔系，转晒做 kebab 就话叫唔到咁嘅价钱噶啦。中东嗰啲串烧羊肉系咪啊？香港都系啦，嗰阵时咪出过啲新疆菜馆食羊肉串烧嘅，羊肉串烧你嗌唔嗌得到2000蚊啦？嗌唔到啊嘛，系咪啊？系嘛？你和牛就嗌到啊嘛？呢个世界就系咁实际噶，冇话种唔种族主义啊嘛。而家伦敦咪咁死咯，系嘛？香港咧？你好就好在嗰啲呢就全部喺晒重庆大厦，唔系通街走，系咪？咁你呢望落去黄口黄面，大家血浓于水呢都系香港人，系咪？咁但系呢你不断去直化、又话要玛丽医院改名、威尔斯亲王医院改名，几时你要用晒简体字呢？快啲啦，香港嗰啲招牌啊！加 多咗好多啦， 佢快啲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如果还未订阅《风云谷》的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的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的特征就是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而家就是水退的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这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籌謀要起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光明頂嗰度咧做咗幾集。